欢迎知识物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锻炼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宋太祖提倡读书，这主要是为了学以致用啊，要促成这么一种兴学的风气。他曾经对皇子的老师说过吗？说帝王之子读书，只要懂得治乱大道理就行了，不必说非得写出多么漂亮的文章，那玩意儿没什么用。赵匡胤自己用人也重在实际能力，而不重用那些过于迂腐之人。平时他经常注意部下的特长，而且有个小本儿，专门记录需要用什么样人的时候，就查那底子，找合适的人，那是秘密的干部档案呢、哪怕是下层官吏，他也可以因为他的特长而越级提拔。至于什么资历，是不是进士底子，他绝不在乎。那时候科举取士还没有成为说选官的唯一重要途径，每科进士也就十人左右，状元、榜眼这些位，在赵匡胤眼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有一年，有一个士人叫王宗嗣，跟另一位叫赵昌言，俩人吵起来了。为什么事儿啊？为争夺状元，俩人谁也不服谁，这事儿就闹到皇帝跟前来了。你们俩谁能当状元，最后得听皇帝的裁夺呀。这二位在御座前就争吵开来呀。太祖赵匡胤坐那就乐，怎么，这状元能怎样？啊，榜眼又如何？你何必如此啊？算了吧，你们打一架吧，谁赢谁就是状元。这啊，文武大臣一听打一架，这文人都动笔写文章，摔回跤合着就能决胜负啊。王嗣宗一看，嘿，好啊，如此说来，那我们就打一架。赵昌言一看，难道我还怕你不成吗？赵昌言大伙都知道，这位文化人他头发长得很少，几乎就是一个秃子了，所以那个帽子就在那儿扣着。王嗣宗快步上前呢，啊，当的一拳就把这赵先生的帽子给扒了下来。赵昌言这帽子往地上这么一掉，哗一下好金殿生辉亮了，把赵匡胤给气乐了。王嗣宗连忙跑到御座前跪倒，陛下，臣把他的帽子打掉了，臣赢了。宋太祖放声大笑，好吧，那就让你做状元吧。赵昌言，你就做第二名又如何呀？谁也不好说什么呢，皇帝就这么定了。这二位做了状元也罢，夺了第二名也好，实际都到外地做小官员，这是规矩。这些士人们把功名视为生命，可是皇帝用这种儿戏的方法让他们论输赢，也真让这几位丧气。得着状元的跟拿第二名这位一看，怎么样，俩县令美人美啊，谁也没沾光。这就是赵匡胤对功名的态度。在京城中有一座城门叫朱雀门呢，最早门额上写的是四个字，朱雀之门。有一只，有一次赵匡胤跟赵普打这朱雀门下过，抬头一看，怎么还有一个之字啊，为什么不直接写朱雀门，非要多用这个之字呢？赵普一听，陛下，之字有助于语气，咱们现在管这之字叫语气助词啊，打那会儿就这么用的。 宋太祖哈哈大笑，知乎者也，住得了什么呀？改过来，打这起就改过朱雀门了。可见赵匡胤脑子还是很清楚的，他知道如何简化程序，如何把国家治理安定，这是第一目的。最倚靠的、最器重的，当然就是赵普了。要不怎么半夜往他们家跑啊？赵匡胤在没发迹之前，赵普跟他就称兄道弟了。那个时候，赵普服侍在赵匡胤父亲的身边。为什么称兄弟？就打这儿来的。后来呢，就成了赵匡胤的幕僚。陈桥兵变，赵普出了大力。建国初，那更是这位开国皇帝的左右手了。最早，太祖的母亲还没少了嘱咐这赵普呢。杜太后在世的时候经常说，赵书记多费心，赵书记多费心。赵普是赵匡胤他们支部的书记啊，不是那么解释。这里的书记，那真正的是皇帝的左右手，一级秘书长，您得多替他操劳。我的儿子还不会做皇帝呢。这当皇太后的是谦虚，赵普怎敢不尽心呢？赵普的确是出谋划策，顾全大局，是下了功夫了。先南后北，这个政治方略就是赵普帮着制定的。他帮着皇帝收兵权，抚平割据，立下汗马功劳。由于他的身份特殊，所以他说话很少有什么顾忌，对于朝政又敢于负责，对宋朝统治的巩固他是下了大功夫，起了大作用的。宋太祖曾经信任一个人，这位是前朝名将，叫符彦卿啊。这谁要信任谁呢？没办法，赵匡胤想让这符彦卿替他掌管军队。赵普一听说，陛下这可不行啊，符将军是前朝重臣，名气很大，官职也做得很高，要是再掌管军队恐怕对陛下不利吧。哎，宋太祖摇摇头，算了吧。什么呀，我就不信他难道还敢对朕不忠吗？赵普根本跪地就不起来，陛下万万不可。宋太祖一看，赵爱卿，朕想用谁你都可以拦阻吗？赵匡胤有点挂脸了，你不答应，我让别人把这委任状发去吧。就这样愣把这委任诏书传下去了。赵普是一朝宰相，实在劝不了，半道他把那诏书又给扣下来了，提了这诏书回来交旨还给宋太祖。哎呀，赵匡胤急得直摇脑袋呀，你何必苦苦怀疑符彦卿呢？我对他最有恩情，他怎会辜负我呀？赵爱卿不必拦阻了吧。赵普摇摇头啊，旁边小太监还没乐了，怎么呢？刚才是宋太祖在那摇脑袋，这会儿他也在摇脑袋，这要是把耳朵给封上不听他们说什么，就见这二位摇脑袋了，怎么谁都不同意呀？陛下，想当年世宗皇帝对陛下难道不好吗？好啊，那么为什么陛下辜负他，夺了他七岁儿子的皇位呀？这一句话给宋太祖问愣了。好吧，他只得收回成命。赵普那意思，你对符彦卿再好，你难道就敢保证符彦卿不用手中兵权造你的反吗？只能取消成命了。有一回赵普推荐一个人做官，赵匡胤也不知道是出于报复啊还是直觉，他不喜欢这个人，批了不准呢、啊。第二天赵普又上奏请求，大笔一挥还是驳回。第三天赵普又来了，坚持己见绝不改。宋太祖大怒，赵普，朕要用谁你可以拦阻，你要推荐谁朕就必须得答应啊。说着话，宋太祖把那个赵普的公文拿过来，刺啦刺啦撕得粉粉碎，啪往地上一摔呀、啊。 根本不理了。赵普一看，面不改色，一张一张，一片一片，他都捡起来。回去真下了功夫了，粘吧粘吧，他又给贴起来。第二天又拿来了，请陛下过目照准。宋太祖实在没办法了，好好好，没有功夫跟你争吵。大笔一挥同意，这位走马上任了。结果这个人上任之后果然很称职，为宋太祖出了大力。打这件事儿啊，赵匡胤对赵普的远见、用人的本领也是深信不疑了。没多久，有一次要为立功者升官，其中有一个人因为皇帝平时很讨厌他，所以宋太祖就不给他提升。赵普一看，陛下，人家有功劳吗？有啊，有功劳就得提升啊。太祖一听，合着我什么事儿你都管的，我就不给他升官，朕就不按你说的办，我看你怎么办。赵普给气乐了，心想这皇帝怎么耍孩子脾气啊，还得耐心解劝。陛下，刑罚用来惩恶，官爵用来赏功，古今都是这样，而且刑罚赏赐是天子的权利，是天下人都能够面对的，不是陛下您一个人的专利呀，怎么能凭自己的喜怒来随意行使啊。皇帝一听，你还数了我，拂袖而去。走着走着，听到后边有脚步声，一回头，赵普保持五步半的距离那跟着呢。皇帝进宫，一回头，有能耐你得进来，这不叫板吗？谁敢进皇帝的宫里啊，那算人家。赵普更有觉得，也不声不响，不急不怒，就在皇帝的宫门边这么一站。赵匡胤心想，你站你的，我回去睡一觉去。睡醒了，赵匡胤出来这么一看，好，赵普还在这站着呢，胡须都白了。老人家这也算是忠心耿耿了吧。皇帝终于醒悟了，好吧，老爱卿，要不你进来歇会儿，要不你就赶快回到你的府上，这事儿朕照准了。赵普如愿以偿，这才颤颤巍巍往回走啊。赵普劝皇帝要做贤明之君，你看这是说别人，但史书记载他自己做事儿却不这么严谨。别的甭说，他对自己的部下相当的小气忌刻，甚至于为了争权他还害过别人，而且说这个人比较贪财，受人贿赂，强买民宅，是生活奢华。有人向太祖告发赵普有如何如何的罪状，太祖一听说拍案大怒啊，好大胆，你不想一想，那大鼎还有俩耳朵呢，你难道没有吗？没听说过朕以赵普为社稷之臣吗？明人把人拉去，把这告状啊就拉在院子里打那么几板子，然后把这衣服给他穿戴整齐戴上来。打得怎么样啊？反正就想了那么几下，到底是打边上了，还是打偏了，还是没怎么打，或者是打得很轻，谁也不知道。赵匡胤命人把他叫到自己的跟前，轻声在耳畔低声说道，以后不许再说了，今天放了你不能跟别人说呀。太祖这是对赵普的一种保护吧，这种做法是袒护赵普。赵普不是不清楚宋太祖用赵普为相，只能对他有一些宽恕。后来宋太祖到洛阳一看，这什么家宅地呀，这么好啊，陛下，这是相国赵普家的呀。宰相家可真富啊，外面是简陋的柴门跟篱笆，那是给街上人看的，你看看后面吧，绕这么两圈，富丽堂皇，高楼林立，大花园跟那御花园差不离了。太祖嘲笑啊，这个老头为人就跟这房子一样，总归不纯呐。他说的一套办的一套，外边那竹门篱笆那都给谁看呢？岂能骗得了朕的双眼呢？ 但是对这赵普也没有再去追究。赵普是饱学之士吗？他能帮着北宋初期稳定政治局面，是不是因为他文化很高啊？其实啊，赵普读书不多，有时候也闹笑话。太祖的时候改年号，这按照惯例得创新呢，你不能用前朝用过的，尤其是那丧权败国的这年号，那不能用。后来大伙商量来商量去，定年号为乾德。赵普在旁边还喊好呢，陛下太好了，乾乃天也，以德治天下，乾德这名字起得好啊。过了几年，有大臣来见太祖赵匡胤，陛下，这年号谁帮您起的？这年号不好啊。怎么不好？当年前蜀曾用过这个年号啊，赵匡胤派人灭前蜀，那前蜀老改年号，就用过乾德，这多晦气呀、啊，多不吉利呀、啊！太祖闻听大惊啊，派人查查，用史书这么一翻，果然如此。呵，可把宋太祖气坏了，把赵普给我找来。赵普来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陛下哪旁使用？过来。赵普战战兢兢就站在赵匡胤面前了。赵匡胤那砖上有笔呀、啊，蘸着墨就要在赵普脸上涂了那么两圈，自己下去吧。赵普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撞身正走着呢，就听赵匡胤一声长叹呐、啊，看来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呐。赵普下去一打听，才知道是年号给惹的祸，回去也不洗，这脸就这么干着。啊，他明儿上朝，明儿上朝还这样。第二天，赵普黑着脸蛋子，带俩大黑圈上来了，一下就把这皇帝给逗乐，大臣也乐了。哎呀，赵爱卿，回去赶快洗吧。陛下，命臣去洗，臣才敢去洗脸呐。哎，老爱卿要多读读书啊。此后，赵普跟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一回家就关上门，从箱里拿着书来一读就是一整天。哎，第二天上朝处理政事是非常机敏，好像有解书上得到了许多启发。后来赵普辞世，他的家属把他那书箱打开，什么宝贝书啊，打开他们一瞧啊，发现其中只有半本《论语》。如此半本《论语》就可以让他处理政事如此的通达吗？学以致用，令人叹服啊。赵普在赵匡胤病重之后，参与了他的弟弟太宗赵光义夺位的大事，到底是传位还是夺位，这是千古之谜。总而言之，赵普帮着赵光义坐稳了江山，那么赵光义呢，也就再也不用赵普去参与国政了，最后甚至把他遣出了东京啊。临别饯行，赵光义还送他两首诗呢。这赵光义就那送太宗啊，太宗给大臣赠诗，让赵普百感交集，捧着诗篇痛哭流涕啊。我要把这诗刻在石头上，将来跟我一起同入黄泉，来世再为陛下效力。赵普也老了，要说也该退休了。比起这些文人来讲，武将的成功更不容易啊。古语说得好，一将功成万骨枯啊。古时候兵法上写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，其次杀十三，其下杀十一。那么这个杀人在古时候打仗被作为一种胜负的尺码，最能杀的能杀敌人一半，差一点的得杀十分之三吧，顶不济得杀一成呗。可见忍心杀人在古代兵法中曾经被当作好将军的标准，但这不是绝对的。北宋初期有很多大将也是善于斩杀敌人，但是最被宋太祖欣赏的还是那位不肯杀人的大将曹彬。这曹家本是后周皇室的姻亲，曹彬 因此而显贵，但他仍然很谨慎。后周末期，赵匡胤不是掌管了禁军吗？权势日盛，一般的势力官吏都来巴结他，唯有这曹彬从不上门，不是没事往一块瞎凑啊，公事除外，除了公事也不跟赵匡胤多讲话。赵匡胤喜欢喝酒，有一次叫掌管公酒的曹彬给他点酒喝。什么叫公酒啊？公家的呀。告曹彬你给我送点吧。曹彬一本正经啊，赵将军，这是官家之酒，怎能私下给人呢？那我现在想喝酒怎么办呢？赵匡胤够霸道，手里有着兵权，管着禁军，他对着曹彬不老高兴的，你给我想个辙吧，好办呢。曹彬亲自上街给打酒送给赵匡胤喝，赵匡胤也还真就无话可说了。后来他做了皇帝，有一次把曹彬找来，他问他，当初我想与卿家亲近，你怎么总躲着我呀？曹彬叩头请罪，我为周皇室之近亲呐，我又身负重任，谨慎守职还恐怕有错啊，怎么敢私下里结交大臣呢？啊，赵匡胤一声感叹呐，看来只有曹彬、曹爱卿一个人不敢背叛君主啊，反而打这起对着曹彬更器重了。曹彬性格温和，对待下属很宽容。有一次部下有个小的将领犯了错了，曹彬判定打他20板子，缓期1年执行。大伙一听，怎么不就20板子打完完了吗？怎么还缓1年呢？你们不知道，我听说方才那员将军刚刚结婚，马上执行，他们家的公婆就会责怪新媳妇给丈夫带来厄运，必然他的媳妇每天要受委屈啊。这美满姻缘恐怕也就到此打住了，国法不能废，怎么办呢？过1年再打也不算迟嘛。大伙暗中都佩服，被打的那位小将领对曹彬也是感激不尽。北宋的大军攻灭后蜀之后，诸将是滥杀战俘，纵容部下去抢百姓的财物，引起蜀中之人是愤怒的抵抗，只有这位曹彬曹将军不乱杀人。离开四川的时候，他的行李中就装了几本书，几件换洗衣服。回到都城见皇帝，诸将都争着夸功，曹彬不吭声。宋太祖板着个脸看了看众人，朕都知道了，你们怎么敢乱杀人呢？曹彬退下，不干你的事。曹彬是躬身而退啊。这帮杀人的大将不但没得到赏赐，反而被将官处罚。事后证明，赵匡胤只给曹彬提升了官职。单独召见的时候，曹彬跪倒，征西将士都被罚，只有我一人受赏，这恐怕有伤士气吧。在朝中，这曹彬从来不讲别人的坏话，即便皇帝逼问，他也只是说军政之外非臣所知。今天要单独赏赐他，他又把所有的西征将领都放在了自己的前面。谦和不仅使他得到了皇帝的赏识，也使他在大臣中是人缘很好，口碑极佳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一车松山啊，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关云深入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大将军曹彬为宋太祖赵匡胤屡立战功啊！宋太祖派兵攻打南唐的时候接受了教训，不能再乱杀了。曹彬不是很宽仁吗？他就命曹彬为统帅，临行前反复交代千万别学其他人呐、那些大将杀人都杀红了眼了，你可不可忘形啊。赵匡胤亲自把一把宝剑交给曹彬，副将以下不听令者先斩后奏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特权。当着的所有的大将面给他这么一把宝剑，谁不害怕呀？南唐的都城金陵是城坚守固啊，为了减少伤亡，曹彬命令采取长期围困的战术， 而且多次减缓攻城。是不打算要了吗？哪能啊，派人捎信给城中的南唐后主李煜，事到如今孤城难守，我只是怜惜这一城生命，你还是投降为上啊。城破在即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曹彬大将军突然病倒了，众将很着急啊，都来探望。曹彬不紧不慢地看了看众将，我这个病靠吃药针灸是治不好的，只要诸位诚心发誓入城后不乱杀一人，我这病一定会痊愈。众将闻听连忙焚香起誓。第二天大伙一看呢，大将曹彬面色红润了，昨儿还蜡黄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化妆了？大将军化什么妆啊？昨儿是化妆啊，昨儿装病是为了安抚军心。将军今天怎么样？病情已经好了，太神了，谁也不敢再违背誓言了。没多久，北宋军队攻入了金陵城，由于军纪严明，金陵百姓仍然能够安居乐业，宋军也就顺利地统一了江南。赵匡胤当然满意了。这一次南下出师之前，宋太祖赵匡胤曾经单独召见曹彬，还许了愿了呢，爱卿凭江南回来，朕以节度使封赏你。回到教军场，曹彬告诉手下这帮副将，陛下有这样的许诺呀，大伙还祝贺呢，好像现在曹彬已经又是节度使了。曹彬淡淡一笑，陛下的一番好意是为了鼓励我等为国尽忠啊，此行靠皇帝天威必平江南，江南不难平，我也立不了什么大功，何况北汉未灭，节度使乃是我们做武将的最高官职，怎么可以随便给人呢？大伙没听明白，是乐意要是不乐意要啊？合着不想当啊？现在平南胜利而回，凯旋了，曹彬照例递上文书，对自己的功劳只字不提，简简单单写了那么一句，奉圣旨去江南办公归来。具体的功劳单子上列着都是手下副将的名字。赵匡胤很高兴召见曹彬，曹彬拜见皇帝的时候，太祖对他是大加褒奖啊。如今割据一方的霸主还不少，节度使的品级已经到了顶了，朕原打算封爱卿以节度使之名，可是日后你怎么还能够努力作战呢？这样吧，曹爱卿，待收拾了北汉，朕一定把节度使封赏于你。旁边跪着还好些副将呢，怎么皇上说了不算呢？反正上一次是单独跟曹彬提的，这回我们可都听见了，怎么出尔反尔啊？曹彬会不高兴啊？大伙偷眼这么一看呢，就见曹彬神色自若，叩首谢恩。旁边的潘美偷偷的笑了这么一下，为什么？上一次带领部将给曹彬祝贺的就是这潘美啊，曹彬不是告诉他了吗？北汉未灭，节度使我当不上，果不其然被曹彬说对了，所以潘美冲着曹彬偷偷一乐。赵匡胤可不近视，一眼太祖就看到了，觉得这里边有文章啊，一点手，潘爱卿进前来，你们鬼鬼祟祟的笑些什么呀？陛下，潘美赶紧跪倒，不敢隐瞒他，是这么一回事，我们原先说过这么一次。啊、哦，赵匡胤也乐呢，乐可是乐了，乐得透出那么一丝尴尬，什么也说不出来啊。 到这心里边有一点愧疚。为什么？曹彬跟没事儿一样，就好像当初宋太祖从未曾许诺，今儿也不存在兑现的问题，倒让这当皇帝的心里边过意不去的，暗地里派人给曹彬的家里送50万钱呢、啊，也不提因为什么事儿，算是皇帝额外的封赏吧。曹彬回到家一看，嚯，人没到钱先到了，哎，他长叹一声啊，家里人也不敢问他为什么长叹，他自言自语说了这么一句，升上高官，不过也就是多得些金钱罢了，何必当着哪门子节度使呢？就这样，曹彬凭着柔弱之术，使他在充满能人的朝廷中百战而百胜，立于不败之地。这应该说在做人做官上有独到之处啊。平灭了江南，就剩下北汉了。雄踞北方的北汉是最为倔强，一直是北宋初期皇帝们的心病。皇帝们在北宋之前，那位周太祖郭威灭了后汉，汉皇帝在太原拥兵自立，建立了北汉，那等于后汉有了延续，地域偏北，史称北汉。北汉受辽的册封，跟辽国是互为援助啊。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之初，有节度使李云反叛朝廷，北汉主叫刘军，刘军一听有反宋的，我就得支援呢，是带兵相援。宋太祖对这北汉是恨之入骨啊，可是北汉易守难攻，赵匡胤派人悄悄捎过信去，说周主跟你们家是世仇，不屈于周有道理，因为北汉前身是后汉，后汉是被周太祖郭威灭的呀，你跟他势不两立可以理解，我赵匡胤跟你们前世无仇近世无冤，干嘛跟我过不去啊？你若有志于中原，就该走下太行山与我决一胜负。这信就摆在了刘军的面前，北汉忙刘军回信一封啊，我们河东物产军队比不上中原，但我家本是皇室出身，守此区区小国，不过为了是保存汉国香火不灭而已。宋太祖一看人家回答的挺谦虚，两方那么一对比一衡量，赵匡胤知道目前自己无力收拾北汉，只好顺水推舟告诉使者，你告诉你家北汉主刘军，就说我放他一条生路，实际是打不了啊。在公元968年，北汉主刘军病死了，他的养子刘继恩即位，宋太祖认为时机已到，这一次派大军攻打北汉。北汉禁军中有一个叫侯霸荣的小军吏，是小军吏，为什么还记住他的名字呀？他有神功啊。什么神功？百步穿杨，除了射箭准，这侯霸荣奔跑如飞，能追快马。您看那位千里马怎么样，撒欢在头里跑他能追上，但是这侯霸荣却没得到重用，这官职是小吏，所以他心里边怨恨，带着十几个人冲进王宫，杀了这位新任的北汉王刘继恩。众大臣把侯霸荣这帮人给杀了，立刘军的另一个养子刘继元为新军，这是新的北汉王。北汉有了新的主人，辽国得到了报信，派兵入援，把宋军给打回去了。第二年，宋太祖率军亲征，宋军在城外筑了一圈长墙，又引汾河水灌城，是日夜围攻。北汉一边坚守，一边向辽国求救啊。这太原城是久攻不下，连日大暑之后是连降暴雨，宋军在草地上露宿两个月， 将士们是腹泻不止，战斗力大为衰减。宋太祖身边的侍从都是些武艺高强的武士，这时候愤恨不已，围着太祖皇帝身边跪了一大片呢。陛下，我们愿做敢死队，带军攻城。宋太祖摇摇头啊，舍不得，你们都是朕亲自训练的精锐，无不是以一当百，可是你们要保卫复兴，就应该跟我同生共死，我宁愿不得太原城，也不忍心让你们入必死之地呀，还是跟着我吧。这些侍卫们听完感动的是热泪横流啊！我们以死报陛下。这时候宰相赵普发现了军中有一些不稳定情绪。为什么不稳定啊？就怕这辽兵来帮忙啊，又听说辽国的援兵就要到北汉了，辽国再度来犯，好些人都无心再打了。赵普连忙来见赵匡胤，陛下军心不定，不如先撤兵吧。赵匡胤无奈，再一次同意宋军退师。这一撤退是十分仓促啊，丢弃了许多军粮兵器，残破的太原城靠着辽国的帮助又得以复苏。七年后，太祖赵匡胤命令大将潘美分兵五路北征，结果仍然是无功而返。烛光浮影，千古之谜。宋太祖死了，继位的是他的弟弟赵光义，就是那位宋太宗。宋太宗一即位，雄心勃勃宣称我必取太原。文臣武将都劝说这北汉打不得呀，太宗本身也是武将出身，越说打不得他越来劲儿，谁也拦不住。这天他又把大将曹彬找来，曹彬官拜枢密使，陛下哪旁吩咐啊，老将军，周世宗与太祖都曾经亲征太原，皆无功而返，为什么呀？难道是这太原城城墙坚不可摧吗？不然，陛下，世宗时是因为辽国的援兵打进来，全军恐惧，这才撤退；而太祖时是因为士兵多生病而终止，并非太原城坚固不可接近。如此说来，曹将军，这一次镇江举兵，你以为如何呀？陛下，如今国家兵强马壮，攻北汉如摧枯拉朽，有何不可呀？好，宋太宗就喜欢听这样的话，下决心打定了。在太平兴国四年，也就是公元979年，新年刚过，宋太宗领兵亲征，潘美众人兵分四路是直指太原呢。大军正要渡黄河，忽然有一个小官吏拦在路中，前排士兵是赶也赶不走，嚷嚷喊喊要见皇帝。太宗命人取下他手中的奏书，看看谁写的什么呀。一看署名是临河县主簿宋杰。哎，宋太宗乐了，乐什么乐？这宋杰这太好听啊，宋就是大宋国号那宋，杰是节节进取的节呀。宋杰这不是预示着大宋的军队能够打胜仗吗？这是吉兆啊。奏书内容连看都甭看，就冲这名字就得赏他高官。好，这宋杰命多好啊，靠名字得了爵禄，他得意了。三月份宋军在北面是大败辽军呢，打的辽兵是龟缩而不敢出战。北汉频频派人求援，信使都被宋军给拦截了。宋军把信使的头拿到太原城下示威，城内守军顿时可就泄了气了。四月，宋太宗领兵团包围太原，北汉援兵不到，粮道又绝，是军心动摇。 在开封的时候，宋太宗下令从打各营挑选几百名壮汉集中练习箭，射箭之间舞剑之间都得练呢。这些人身怀绝技，最绝的是能够把这宝剑扔在空中高高抛起，然后人跃起来以身体左右接剑而人体无伤，甭管拿胳膊拿腿怎么接剑，连那皮儿都不带蹭了。这大概是一种技法魔术表演吧。攻城前，太宗先进行心理战，让这些练剑的先士们就在城下表演这种杂技般的剑术。那宝剑亮闪闪，怎么扎身上它不出血呢？而且这数百名勇士那都是光着膀子，大呼小叫，各成其能，一片刀光剑影，虽是花拳绣腿，可也是颇为壮观呐。再看北汉城楼上那些士兵，趴在太原城那城垛口上，眼睛都瞪直了。啊，难道有仙人相助吗？宋朝的各路军队齐聚城下，宋太宗亲自冒着箭雨连夜督战，宋朝将士是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呢，拼死攻城。太原城几次都好像被攻破，城墙是残破不堪呢，上面用木板草垛子临时进行修补。每一次攻城之前，宋军总是集中射箭的弓弩手蹲在阵前，先用这个箭雨做掩护，以至于城墙上端密密麻麻扎满了箭，就跟那刺猬一样。城内出来的降兵有的实在盯不住投降了，说已经城里边乱了套了，北汉主派人贴出告示，募人取箭，说十钱换一支，已经收集好几百万支了，你们这么射箭人家那边都留下来，将来不得射你们吗？宋太宗一听，嗨，他那是替朕在帮忙，收集齐了这太原城也就是朕的了。宋太宗就有这份自信。赶到五月光景，北汉的将士纷纷出城投降，北汉王的亲信大臣几乎都逃光了。太宗一边送信催促北汉王投降，一面下令暂缓攻城，可是这些将士们群情激愤，是急于立功，更加拼命了。太宗一看势头不对呀，为什么？你看这个劲头，一旦攻下太原城，队伍就会失控，必然滥杀无辜啊。他严令各军后撤，聚兵于城池二里地之外。就在这天晚上，北汉王刘继元派人请降，宋军是一片欢呼声啊。太宗皇帝举行盛大宴会慰劳众将，第二天隆重受降，刘继元献上了十州义军四十一县的图籍，北汉宣告灭亡。宋太宗踌躇满志地做了一首平晋诗，随从文臣少不了搜索枯肠做贺诗，武将们半懂不懂，只会跟着叫好。两代皇帝亲征，好不容易攻陷了这太原城，宋人深恐留下后患，就急急忙忙毁去城墙，把老百姓赶往新城，又一把火把这太原旧城烧了个精光，还有好些老百姓没出来呢，活活就被烧死了。然而以后在面对辽兵时，宋太宗终于后悔了，旧有的城池是河东的屏障，失去坚城的黄河以东一带，对于辽国人来说就如砧板上的肉，任人宰割，那是后话，后悔莫及呀。宋太宗灭了北汉之后，考虑继续北伐，可这会儿宋军已经苦战数月，将士是疲惫不堪，好不容易打下了太原城，人人指望重赏，可偏偏没有赏赐。这宋太宗啊，太小气了，说什么得收回燕云，燕云不还十六州呢吗？把这些城池全拿过来，我再一块封赏。大伙都泄了气了，议论纷纷呢， 有的说这给养跟不上，最近好几顿都没吃饱了，有的说这么打下去多没劲呢，士气自然低落。再打下宋军如强弩之末，怎能取胜啊？总而言之啊，都不想再打了。这会儿有一个文官多嘴跳出来说这么一番话，由此攻取燕云势在必得，就好比在烧热的铁板上翻饼一样。这文官是真想一鼓作气，武将反对，书生之言不足为信呐、啊！此饼没这么好翻，你拿燕云十六州当烧饼那么翻呢？说话这武将姓曹，叫曹汉，他一看皇帝脸色不对，取燕云与灭汉本是一件事，虽然这饼不好翻，但是也得翻呢，不必分两次做，好吗？他改的也挺快的。大胜之后，我军势如破竹，乘势攻之如囊中取物，陛下机不可失，小心为上啊。宋太宗这才点点头，谁的话他不听了，下令是继续北进。宋太宗披上战袍，亲自率大军北上，一时声势壮观的。辽军的一些汉人，他们已经帮着辽国人不是守城池吗？现在已经认祖归宗，开城投降。宋军很快占据了益州、涿州。宋太宗以为燕云指日可下，中途就派人到北岳衡山去祷告上苍啊，希望能得到神的护佑。这年六月，宋太宗领着宋军包围了辽国的南京。辽国的南京是哪儿？就是现在北京。和上一次攻打太原一样，太宗皇帝亲临前线督战，但是这北京城是城池坚固，宋朝的将士也没有往日那锐气呀，苦攻猛打了将近一个月，是毫无进展。大将曹汉奉命率兵攻打城南，这天士兵挖土时突然挖到了一个小螃蟹，叫这一个小螃蟹算添了北宋君臣的心病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我喜欢唱歌，喜欢偷偷的把自己幻想成你的样子， 我会拉扯你变成我， 也想飞翔，也想像你一样不害怕跌落的悲伤， 我想你会和我一样， 我喜欢星光，喜欢悄悄地站在你的身旁去陶醉， 我会把最亮的那颗给你， 能否像你，能否像 我在未来等你，为你喝彩在灯光的暗影里， 我会寻找你，我的光彩应该是你的， 我在未来等你，把这些话悄悄地送给你， 我会哭着拥抱你，我知道像你一样去拥有自由的力量， 我想会的，我在未来等你，为你喝彩在灯光的暗影里，